我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喜迎五一，4月29号至5月2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今天咱们说说红酒吧啊。 嗯， 因为红酒在生活当中呢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你说喝白酒吧，可能是老爷们儿喝行。 对， 你说这个女人啊老人啊都不能喝 啊，对对， 但是你要说这个啤酒的话呢，它里面有嘌呤、 嗯、 啊，对人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是， 当然黄酒这是南方酒了，北方人一般都接受不了、嗯、所以这个红酒呢口味上非常广泛。 对， 另外呢红酒它的营养成分也非常高 啊。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成分的分析啊，你像这个葡萄酒里面呢有很多，比如说像葡萄籽多酚呐、啊 嗯、 像一些对人体特别有益的物质，尤其是 白藜芦醇、啊、 对都有、嗯、其实说不管说是像老师说的老人喝也好，包括女性朋友喝也好，男性朋友也好喝也好、 嗯、 你会发现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人喝红酒它是各有各的一个滋味和好处在里面。 嗯，像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白藜芦醇啊花青素啊等等、 嗯、 你像尤其是红葡萄酒、 哎、 啊咱们简称红酒。红葡萄酒呢它在酿制的过程当中呢，它无论是葡萄皮儿还是里边的葡萄籽儿、 嗯、 它都是不去掉的。 啊对对。 所以它颜色呢是红的，那恰恰因为它不去掉的话，里边很多的有益成分就留下来了。 嗯、 因此要喝啊这个葡萄酒的话就选择红葡萄酒， 对 其实对身体更好。 对，其实我们以前都知道其实葡萄皮和葡萄籽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嗯、 但是呢您吃葡萄也不可能吃葡萄籽嘛， 对呀、 啊、所以说红酒就把这两个的这里面的这个营养啊给您这个很大化的帮您释放出来、 嗯、 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咱们一定要喝酒或者喜欢喝酒的话呢，葡萄酒可以说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喝葡萄酒非常好， 嗯， 但是呢一定要喝好的葡萄酒。 那当然， 如果说你真是说打眼了买到的是勾兑的， 嗯 啊，或者说呢是那种不是纯葡萄酿制 的 啊，不地道的这种酒的话呢、 嗯、 不但没有好的这个营养作用，同时可能对身体还有害、 嗯、啊没错是这样。 因此现在很多人说了，那我要选红葡萄酒的话呢我就选择法国的，哎其实这真是一个技巧、嗯、 啊对、嗯、真的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呢比如说您是刚刚开始喝红酒，或者说您对红酒有一定研究的话呢，我相信法国的红酒一定是您的一个不二的选择、 嗯、 因为首先呢法国的红酒法律在全球来说它是非常完善的一个法律体系，所以在这个体系框架之下它的每一个等级的红酒都有着相对来说比较严苛的要求。 嗯， 你比如说它很分明，就算你不常喝红酒你也知道法国波尔多的红酒就是全法国所有的葡萄酒产区里面数一数二的好产区。 嗯，这个波尔多产区啊真是誉为这个葡萄酒的皇后啊。 对， 它这个地方出的这个葡萄酒啊真的是味道各方面非常好哈，因为它是一个出葡萄的一个地域。 对对对、 啊、跟它的气候啊、跟它的温度啊都有关系。 这就提到那个纬度嘛、嗯、因为咱们都说这个全球来说这个纬度上有两个地方特别出名、 嗯、 一个是波尔多盛产红酒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新疆、 嗯、 也是盛产葡萄的。 对, 对, 对， 但是很可惜的是呢中国的新疆它这个本身来说它没有这种传承了上千年的这种红酒的酿造技艺、 嗯、 所以呢法国波尔多红酒就变得有点独树一帜的感觉了、 嗯、所以说到这儿今天呢为大家来推荐 介绍的这款红酒啊，恰恰是来自于法国啊。 对， 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 没错， 据说它还是有等级的。 那当然，因为法国红酒把葡萄酒大概分成了5到6个等级。然后呢，比如说咱们一般买到的红酒，超市里面100多块钱的哈，那种大概是10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是这个 VDF 的餐酒等级。那今天我们为您呈现这个酒呢，不仅说有等级，还是在法国红酒法律里面规定的叫做 AOP 这个等级。你可以百度一下，在整个红酒等级里面 AOP 已经是在整个的红酒法律当中 AOP 没有比它等级再高的等级了。 好的，咱们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法国，这没得说，原瓶原装啊。 那当然， 另外呢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 对， 而且呢它的级别是 AOP 级别。 对， 所以这些就象征着它的品质了。 没错， 但是这个组合，说句真心话哈，我一看到这个组合呢非常吃惊，就是它的价格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啊。当然这也是我们跟厂家之间的一种这个联系，一种感情，而且也是一种直供的价格。 没错， 当然里面还有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 是 咱不卖官司了，咱来说说这个组合吧。 是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咱们的主品呢是来自于咱们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每瓶呢是750毫升，一共是有整整的12瓶。 对，两箱啊。 对，两整箱。然后呢再给您做到了一个加赠的是XO 的白兰地，那么今天为您呈现，而且呢这个 XO 白兰地呢是有整整的6大瓶。 对， 然后呢之前咱们这个红酒其实你去市场上买的话，大概单瓶的售价在368左右， 也就是说它的扫瓶价是368。 对对，而且之前说实话我也不瞒您说，咱们之前其实这个组合在咱们这个里边有做过，当时的售价呢是699。 是的， 我记得也是跟老师您做的，当时老师还说这个价格很劲爆哈。 对 对, 对， 但是呢这次因为是咱们这个周年庆嘛，一年可能就这么一次，所以呢我们也是谈了很久，也是跟我们公司的股东有过这么几轮和的一个这个讨论哈。后来我们决定说在这个难得的周年庆里面，我们要呈现我们最大力度的一个诚意。所以呢我们想在原本699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有直降200。 对，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价格，以往我们曾经卖到699。 对， 现在呢是我们北广平台的周年庆献礼的时间段， 是 又直接降了200，今天是499，您就可以把在市场上可能5-6千的东西拿回家。 没错没错。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啊。 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的法布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750毫升。 对， 12瓶。 对， 这是2箱原瓶原装的。 对, 对、 啊、另外呢再赠给大家维基纳 XO 白兰地700毫升的6瓶啊。记住这不是适合装，是700毫升大瓶的 XO 白兰地 正规装 6大瓶啊。 对对 啊，那像这些如果在市场上扫码价，刚才说了，光那个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一瓶是368，你想12瓶是多少钱吧？得4000多块钱了， 将近4000了， 对吧？而且还不算这个 XO 白兰地呢，这6大瓶的啊，那就更贵了。 对， 所以这个价钱的话呢，肯定很多朋友呢是不会买的，因为太贵了，是吧？当然了，这个组合在平时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曾经卖过699。那么现在是我们北广周年庆的时间，又直降200，今天的价格只要499，注意499，您就可以拿回家。我刚才粗略的算了一下，12瓶加6瓶这就18瓶。 对， 18瓶499的话，合一瓶也就20多块钱啊。 对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算， 就是一个适合的一个价钱。 对，499如果说你除以这个18瓶， 对， 算了每瓶27.7块。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厂家呢让我们北京的消费者更快的了解这个品牌，而且他们也想急于打进北京市场的一个广告推广的价格。 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很多朋友呢面对这样的价格呢肯定是多组订购，是吧？你想这个组合在外面呢要好几千 啊。对， 而且我们也曾经卖过699。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直降200，499您就可以拿家走。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不仅自用，我也可以呢这个送礼，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或者朋友之间的开 party 的时候 啊，对， 拿一瓶红酒都是可以的。 对， 所以都是多组订购，您呢不用啊有负担，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 对、啊、而且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哈，很多朋友说你这个价格这么的划算，那这个酒到底是好不好、嗯、 对呀、啊、对、啊、 我先说哈，首先说咱们这红酒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原瓶上进口的、 嗯、 而且都是 AOP 的这个等级的，这个您是可以在瓶子上可以看到的。另外呢，白兰地，因为白兰地呢又被称之为是生命之水、 嗯、 很多朋友说呢要20瓶的葡萄酒才能提取出一瓶的白兰地，所以咱们这个白兰地呢，而且不仅是 XO 也是来自于法国的、 嗯、 所以就这个组合已经是我们在周年庆才会有的一个特别直供的一个组合了。 是的，而且呢这个酒啊，在做节目之前呢我肯定要去尝一尝哈。 嗯， 确实它给我们的感觉呢是一种表面看起来石榴色啊，就是浓郁新鲜的红色水果的那种感觉哈。 嗯嗯嗯， 它的味道呢也有很好的果香味儿，感觉非常的清新啊、 嗯、 而且带有柔软轻盈的那种结构感。 没错没错，因为、哦、其实好的葡萄酒呢，它其实咱们讲究就是一个叫做就是构架感要很饱满、嗯、你像我们这个酒，其实我建议大家喝的时候呢您可以先醒个20分钟、 嗯、 因为好的红酒其实你刚开始打开的时候啊，它是有一股很浓那种泥沙土壤的味道，那是波尔多所特有的， 因为它是用这个橡木桶的这个来酿制的， 对，后面就会有橡木桶的这种木桶塞的味道散发出来、嗯、 甚至有焦糖的味道， 对，然后再往后比如说像焦糖啊，比如说像这个玫瑰花香啊，像黑浆果，它这个味道呢是一层一层散发出来，因为波尔多出名的技术就是混酿的，我们就是、 嗯、是的、 嗯、 所以呢这种酒啊您喝起来的话它香气特别的馥郁、 嗯、 而且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宜人、 嗯啊、对， 所以刚才这个李成说的特别对，您打开以后好的红葡萄酒应该要醒醒酒，也就要氧化一下， 对 啊，它的味道就是真的不一样了。嗯，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 嗯、 有12瓶750毫升的，这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原瓶原装进口的、 啊、那么扫码价一瓶就是368，如果12瓶的话您算多少钱吧，啊，得4000块钱了， 4000、嗯、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维吉亚 XO 白兰地700毫升的6大瓶、 啊、嗯， 当然这个扫码价也是非常贵的、啊、 肯定比红酒贵， 对，非常贵了、 嗯、对， 那这个组合全下来市场价真的要好几千，特别惊人。 嗯， 但是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曾经卖过699，当然现在呢正在我们北广周年庆期间，我们又直降200，499，也就一瓶20多块钱您就可以喝到，像那个12瓶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对， 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嗯、 对，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其实懂葡萄酒的人都知道，比如说我选这个葡萄酒的话、嗯、我要问它是哪个国家的 啊，产地很重要 啊，哪个国家出的、 嗯、 是哪个庄园的、 嗯、 啊甚至是哪年的、嗯、啊这些可能都要弄清楚的 啊，当然当然， 或者是什么级别， 因为你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庄园不同的产地出来的葡萄酒口感肯定不一样， 是的，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说像我就其实我对红酒没什么研究，那我该怎么选择，其实很直接，你就选择法国波尔多的、 嗯、 这里出产酒因为它是全球来说是一个黄金的高端葡萄酒产地，所以它只要是法国波尔多原瓶原装进口的，第一个价格不会低于100块钱，至少在100到200之间，第二个口感一定不会差。那你像我们今天这个红酒，第一个我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原瓶原装进口的，第二个呢我等级我是 AOP 的，你去查法国红酒有法律明确规定， AOP 就是法国红酒的上面那个等级，有这两个保证再加上16年的好年份，我跟大家讲这个酒你打开跟你平时买的酒口感肯定不一样。 没错，其实懂的人都知道啊，这个红葡萄酒啊，就是说葡萄酒的话呢它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 嗯， 那么旧世界的代表国家就是法国、 啊、就是法国、啊、 而且这个旧世界它的酿造技术呢就是用橡木桶来酿造， 对 啊，这是跟新世界什么澳大利亚等等这些、 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们一般的不是用这个橡木桶的， 那种不锈钢的那种大缸， 对对对， 或者是水泥砌出来的， 对， 我去过波尔多参观过、嗯、他那边酿这个酒为什么好喝，其中第一个他不仅说是把我们这个酒装在橡木桶里面、 嗯、 他在整个城堡外面有一个轨道， 就是好的葡萄酒它会装到里面之后每天滚三圈，就是沿着这个轨道滚三圈，人工让它整个的这个酵化的过程会更加完美，所以这个酒出来啊真的是可以说是称之为是人工酿出来不可多得的好酒。 对，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喝就橡木桶酿的酒呢？因为橡木桶本身它是有缝隙的，所以在整个的酿酒过程当中呢，它是跟空气呢有一种氧化的这种作用。 对， 而且呢像这个橡木桶它常年的酿酒的话呢，它那个桶啊已经被这个酒呢给它浸透了。 对， 所以它桶本身呢就有那种红酒的味道。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法国的啊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主品给大家是750毫升12瓶啊，什么概念呢？就是两箱 啊， 一箱是6瓶，12瓶的话就是两箱。 对， 这个注意啊，我们特别强调是原瓶原装的。 没错。 另外呢我们要赠给大家维基纳 XO 白兰地700毫升一瓶6大瓶。 也是来自法国的。 也是来自法国。 嗯。 那么这个组合的话呢在市面上，当然那个红酒您扫码价是368，您12瓶你算多少钱吧。如果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应该真的是5000-6000-7000了。 啊，肯定有，肯定有。 但是我们也曾经在北广生活时间卖过699，那现在呢我们正处在一个就是北广周年庆期间， 对， 所以呢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呢就更加的优惠，我们又直降200，今天呢是4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啊，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很多朋友呢面对这样的价格呢肯定是多组订购，是吧？你想这个组合在外面呢要好几千 啊，对， 而且我们也曾经卖过699，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直降200，499您就可以拿家走。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不仅自用，我也可以呢这个送礼，比如说走亲网友送礼啊，或者朋友之间的开 party 的时候 啊，对， 拿一瓶红酒都是可以的， 对， 所以都是多组订购，您呢不用啊有负担，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 对，而且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哈，很多朋友说你这个价格这么的划算，那这个酒到底是好不好？ 对呀，对。 我先说哈，首先说咱们这红酒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原瓶上进口的，而且都是 AOP 的这个等级的，这个您是可以在瓶身上可以看到的。另外呢，白兰地，因为白兰地呢又被称之为是生命之水，很多朋友说呢要20瓶的葡萄酒才能提取出一瓶的白兰地，所以咱们这个白兰地呢，而且不仅是 XO， 也是来自于法国的，所以就这个组合已经是我们在周年庆才会有的一个特别直供的一个组合了。 是的，而且呢这个酒啊在做节目之前呢我肯定要去尝一尝哈。确实它给我们的感觉呢是一种表面看起来石榴色啊，就是浓郁新鲜的红色水果的那种感觉哈。它的味道呢也有很好的果香味儿，感觉非常的清新啊，而且带有柔软轻盈的那种结构感。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好的葡萄酒呢它其实咱们讲究就是一个叫做就是构架感要很饱满。你像我们这个酒，其实我建议大家喝的时候呢，您可以先醒个20分钟。因为好的红酒，其实你刚开始打开的时候啊，它是有一股很浓那种泥沙土壤的味道，那是波尔多所特有的。 因为它是用这个橡木桶的这个来酿制的。 对，后面就会有橡木桶的这种木桶塞的味道散发出来， 甚至有焦糖的味道。 对，然后再往后，比如说像焦糖啊，比如说像这个玫瑰花香啊，像黑浆果，它这个味道呢是一层一层散发出来。因为波尔多出名的技术就是混酿的，我们就是 是的，所以呢这种酒啊您喝起来的话它香气特别的馥郁，而且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宜人。 对， 所以刚才这个李成说的特别对，您打开以后好的红葡萄酒应该要醒醒酒，也就要氧化一下， 对 啊，它的味道就是真的不一样了。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有12瓶750毫升的，这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原瓶原装进口的、 那么扫码价一瓶就是368，如果12瓶的话您算多少钱吧，啊，得4000块钱了， 400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维基亚 XO 白兰地700毫升的6大瓶、当然这个扫码价也是非常贵的、 肯定比红酒贵， 对，非常贵了。 对， 那这个组合全下来市场价真的要好几千，特别惊人。但是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曾经卖过699，当然现在呢正在我们北广周年庆期间，我们又直降200，499，也就一瓶20多块钱，您就可以喝到像那个12瓶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对， 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对，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第十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